我人风胆影，雨夜同睡，花不更从古来，巫山曾入相王梦，我何以梦不成，莫不是冬夏难他三更月，莫不是山秀难尽木叶风，莫不是旅馆萧条痴心怕惊，莫不是放情心内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，既不然神女因何不离情作 对，可亏我想保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似一情，同林为只等等的星梦，可迟迟好迟 小